走上一生，只为拥抱你。喝醉了他的梦，晚安。 南山南北 沉默无采取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